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案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40集，过往伤痕。 江瑶， 陆星月愣住了，他死死盯着前方的黑影，身体不由微微颤抖了起来。但很快，这份颤抖便愈演愈烈，连眼中的惊愕也瞬间化为了滔天的怒意。 滔天，你竟敢把江瑶他……等等，先别激动。 边上的穆剑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连忙出手阻止了陆星月的暴走。而此时，那名咬着江瑶脖子的红发男子也终于松了口，他伸手放下怀里的江瑶，摇摇晃晃地站起了身，抬头看向前方的陆星月两人。 你的脸…… 在看清眼前男子面容的那一刻，陆星月的怒意中顿时多了一丝错愕。只见倒映在他那金银双瞳中的是饕餮那张布满青色纹路却又毫无表情的脸。 这是穷奇之毒。 穆剑云神色复杂地看了眼饕餮，随即又将视线移向地上的江瑶，发现原本弥漫在江瑶脖颈间的那些纹路已逐渐褪去，这才对眼下的情况有所顿悟。 你把江瑶体内的毒吸到自己身体里了？ 哼。饕餮轻哼一声，不置可否。而陆星月见状也顿时顾不上其他，他连忙冲上前扶起江瑶，发现对方的胸口正微微起伏着，在被抽离毒素之后，他的脸色似乎好转了许多。 他还是很虚弱，我们得赶快把他带去治疗才行。 穆剑云跟着上前扶着江瑶，又抬头望向前方略显疲惫的饕餮，认真说道： 穷奇之毒非同小可，即便同是凶兽的你，也不可能那么容易扛过去。快跟我回灵玉台，陆首领一定有办法治好你。 哼，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这点毒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饕餮冷漠地看了眼穆剑云等人，随后转过身望向远方那座被红光包围的丰都县城。 零点快到了，不快点离开的话，连你们也会被卷进这吸魂法阵里面。 吸魂法阵？ 穆剑云一惊，连忙顺着饕餮的视线向县城方向望去，脸色顿时变了。 有人打算在零点启动法阵，献祭整座城的生灵，这件事不是你们一两个人能阻止得了的。 饕餮说道： 你之前不是放出过神使之印吗？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得赶紧联合所有赶来的援军，阻止法阵启动。 穆剑云咬牙说道： 你呢？不和我们一起吗？ 我还有事要办。 饕餮头也没回，也没有挪步的意思。 快滚吧。 穆剑云皱了皱眉，但终究还是没再说什么。而边上的陆星月也没有犹豫不决的意思，在架起昏迷的江瑶之后，两人便朝着城外的方向匆匆离去。 哼，到头来还是下不了手啊。 无奈的叹息回荡在沉重的黑夜之中。饕餮低下头看着掌心中扩散的青色纹路，轻声苦笑。远方的城镇被盛起的红光逐渐包围，呼啸的妖风卷起阵阵鬼哭之音，盘桓在饕餮的耳畔。恍惚间，他仿佛又记起了100多年那个他不愿想起的夜晚，那场生灵如繁星坠落的血色之夜所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从此以后再无自由，更是将一道再也无法抹平的伤疤永远刻在了他的心底深处。 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吃人，这是我和你最后的约定。 我可以遵守当年的约定，可你呢？ 饕餮呢喃着，赤色的眼眸中除了逐渐浓重的黑暗，更是交杂着一抹凄凉与悲哀。他抬起头远眺着前方那片被法术光芒染红的天际，眼底翻涌的复杂心绪终于被寒意所压制， 最后回归平静。 哼，转移结界吗？看来吐蕃那家伙多少还是出了点力。 饕餮望着那张在丰都上空逐渐聚拢的半透明光膜，轻声呢喃道， 不过就这种构筑速度，怕是根本赶不上。 饕餮说着，抬头将视线移向乌云周围那些若隐若现的黑色虚影。在鬼门即将关闭的当下，那些汇聚而来的思念能量体浓度也在这最后关头到达了高峰。 事到如今就只剩一个办法了。 不祥的妖风伴随着道道暗紫火焰，刹那间从饕餮的周身喷涌而出。与此同时，一枚巨大的凶兽虚影也在其背后缓缓映现。只是随着那道虚影的出现，饕餮脸上的那些青色纹路也开始加速蔓延。 中了穷奇的毒还要勉强使用妖力，你是想死吗？ 是你。 饕餮抬头瞥了眼那名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女子，脸上并没有显露出多少诧异。 哼，你是怕我真吃了你那宝贝徒儿才特意赶过来的吗？ 他体内可是聚集了五枚蚩尤魂魄，就凭现在的你根本动不了他。 女子冷声说着，慢慢从阴影中走出，露出了那张原本属于白质的脸。 果然，我就说他体内怎么又多了一魄，看来是你做的手脚。 饕餮注视着白质冷笑道，要上灵玉台的人知道堂堂妖神府首领凤凰大人竟然在暗地里利用人类收集蚩尤魂魄，你觉得这人妖两族的和平协议还能持续下去吗？ 我没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多，更何况现在可不是废话的时候。 白质说着，忽然伸手一挥，一条黑色巨影便从空中飞驰而下，朝着丰都城的方向飞去。而那黑影正是先前从江瑶衣带中孵化的幼体腾蛇。 我知道你想通过吃掉那思念能量体来阻止吸魂法阵的发动，但就你这种中毒状态怕是自身难保。 白质看着饕餮那张布满纹路的脸，平静地说道， 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特意塞给江瑶腾蛇之卵吗？除了保护他，更是为了应对现在这种局面。 话音刚落，一道震天怒吼伴着纷繁的雷鸣从丰都上空席卷而至。只见那条巨大的腾蛇忽然张开血盆大口，刹那间一股夹杂着奇异雷光的狂风暴雨便从其口中喷涌而出，朝着下方的丰都倾盆而下。密集的暴雨在一瞬间将大地尽数笼罩，只是在那雨滴中赫然夹杂了一丝丝暗紫与猩红的电光。如此出人意料的场面令饕餮的眼眸中隐约带上了几分诧异，但很快便化为了然。 哼，原来如此，竟然是条变异腾蛇。 饕餮盯着丰都上空奔腾的巨影，终于撤下了周身的妖气。而就在这虚语之间，丰都城下的那道道血红纹路便在这雷光电雨的洗礼下逐渐褪去，一场近在咫尺的危机就这么在短短十数秒内烟消云散。午夜的钟声敲响了12下，宣告着清明之日的终结。随着漫天风暴的逐渐平息，留给这片大地的就只剩下危机过后的寂静。丰都城里的那些百姓或许不会想到，就在短短数分钟之前，一场厄运正堪堪与他们擦肩而过。 传闻腾蛇一族中有一种变异体，能复制任意属性的妖力并一次性使用。 饕餮望着那条从空中飞回白质身边并环伺在其身侧的幼体腾蛇，终于再次开了口， 你故意让这条变异腾蛇从江瑶身边孵化出来，就是为了复制他体内的蚩尤之力吗？ 想要一次性消蚀吸魂法阵，没有一定霸道的力量是办不到的，而他体内的蚩尤之力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白质说道。 这次的事件我之前已得知风声，所以才潜入鬼市调查，那枚腾蛇之卵也是以防万一才布下的，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 哼，说的倒好听，你之所以特意潜入鬼市，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吧。饕餮盯着白质的眼睛，瞳孔中寒光流动。江瑶体内的第五枚蚩尤魂魄应该就是你送上门的吧？我倒要开始怀疑，他之前体内的那几个蚩尤魂魄是不是也是出自你的手笔？ 你要怎么想那是你的事，我只能说我绝不会做出伤害江瑶的事。 白质平静地回视着饕餮的目光，随后又似有所感地望向西方的天际。 凌玉台的部队快到了，我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白芷说着闪身跃上了腾蛇的身躯。 至于三足，他现在已经安全了，如果你下次再见到他，记得让他多加小心，他已经被某些家伙盯上了。 某些家伙？哼，你好像知道不少事呢。 饕餮盯着上方的白芷，意味深长地说道。 那我就再问你一句，这次镇魂石和穷奇的事究竟和你有没有关系？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使用镇魂石这种邪物，也不会残害无辜生灵，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白质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 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与你并没有什么不同。 饕餮沉默着，脸色在暗影中晦暗不清，他没再说话，只是目送着白质与腾蛇的身影越升越高，最终融入弥漫的云雾中消失不见。翻滚的乌云黑压压的密布在无人的荒野一角，弥散的薄雾在先前那阵飓风骤雨之下逐渐被驱散殆尽。 吸魂法阵居然被解除了，饕餮呀饕餮，这该不会也是你的杰作吧？ 穷奇阴沉地喃喃自语着。半晌之后，他终于将视线从红光散尽的天际中收回，重新移向了围拢在前方的那张淡青色光膜。 追捕结界吗？看来之前有谁向清明之神通风报信，想把我们堵在这儿呢。 喂，上头那家伙有什么新指示吗？ 穷奇转过头，瞥了眼身边那只面具已碎的傀儡亡灵，却见对方依然静默地坐在霍斗的脊背上，空洞无神的褐色瞳孔毫无情绪，似乎对穷奇的询问无动于衷。 切，差点忘了，这家伙只是个傀儡。 穷奇撇撇嘴，但忽然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立即警惕地转过头，将视线投向身后。伴随着似有若无的脚步声，一双宝石般的蓝色眸子忽然出现在了岩石背后的阴影中。 你是？ 穷奇注视着那道缓缓走出黑暗的灰发身影，双眼微微眯起，只见出现在穷奇面前的正是那名失踪已久的半妖吴。